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奥运会代表队26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第31届奥运会。